心有心，最美的人在梦里，但其实他梦醒过后再也不成你。时常等待着天空星星的剧情，这也许是给我希望的礼物，想拥有像超人一样的超能力，不被任何人欺负。现实世界现实很残酷也很丑陋，一切都不是在做梦，隐藏真实自己哪里都要戴上面具生活，为什么分担，为什么要做给别人看，人生就只有这一次，不是吗？未来在我们心中，不留遗憾的理想已经告别实现。我从不会怕跌倒那一刹那，以后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彩霞。梦里的童话，只有在那里，我才可以拥有那真实美好的世界。过去那些往事都如过往云烟，追一下就飘走的那些故事，身边的每个人都要好好珍惜。因为从今何时会离开你，心中燃烧过后的寂寥，无法再去忽视的那种时光，在你的世界里是否有过这种感觉？告诉我。反诉说我想表达的所有感觉，在这条路上我只可以保持沉默。 I have no way， 我从不会怕跌倒那一刹那，以后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彩霞。梦里的童话，只有在那里我才可以拥有那真实美好的世界。现在我不再自己承受所有的善意，面对外界次次的打击，有你们在身边陪我 That's better。 最幸福的事情啊，且听好，无能为力，要鼓起勇气克服解决所有的问题，让我们一起走出平静下来，感受世界那么的难，每个意识掉的时间却看不清到底谁成为我回忆，被迫出现怎么变了我的记忆，走沉默在心吧，谁的永远小心光的时候，不是否年纪慢慢感受出的那无趣的地方们，你又为我伤害。当我遇到你那一刹那，以后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彩霞。梦里的童话，只有在那里。

一步，也许不用太认真。 不仅让你人缘好，还能够让你身体棒棒的。美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发现的性格和疾病之间存在着关联，有责任心的人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患中风的可能性呢降低了37%，随和的人更体贴善良，患关节炎的可能性降低了21%，外向的人善于减压，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分别减少了20%和23%。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，有什么难过？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，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沉默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。

勇敢还敢冲一次、潮起又潮落，潮起又潮落，匆匆燃起许多愁，真挚真坏的爱，或许我会再爱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奔向你心怀，真挚真坏的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奔向你心海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奔向你心海。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姚贝娜，叫做《心火》。这首歌当中，姚贝娜用真实和从容的情绪唱出了个人色彩的故事，真实而动人。有别于姚贝娜以往的那种大线条的歌曲，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灵动而且精妙，节奏张弛有度，音色非常的动人。一起来听到《心火》，来自姚贝娜。 没深夜痛苦过，又怎么会有资格谈论命运生活？宁可壮烈的闪烁，不要平淡的沉默。别问这是为何，因为我曾和恶魔斗过几回合，就算他极端恐吓，不握手言和，因为曾去日无多，才懂我想成为的我。捧着心面对火，害怕却不退缩，所有只为一丝的疼，也激发我胆魄。短暂的花朵，也是最长久的湖泊。总有美好要借我寄托，深爱的都难以割舍。特别当妈妈说你要好好的。永远是让他骄傲的女人，所以我曾和恶魔斗过几回合，就算他极端恐吓，不握手言和，所以当去日无多，会是我该成为的我。心

是自由的向往。面对现实的重伤，内心有一种信仰，相信它给我力量，让生命灿烂绽放。 When you see a bad one, the D's so good, he just got an N1. I'm about to blow and I ain't talking Samsung. I'm about to show him what I do with that song. 被冷落。

许你的生活并不富裕，也许你的工作不够好，也许你正处于困境当中，也许你被情所弃。不论什么原因，请你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，昂起头，挺起胸，面带微笑，从容自若地面对生活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背影清楚的不够干净，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然后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隐藏了我的心。 读的书，走的路，见的人，经的事越多，才越容易发现自己知道的太少了。而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无知之后，才能从骨子里谦和起来，不再孤芳自赏，不再咄咄逼人，不再恃才傲物，因而也不会再强迫别人去接受自己的观点。 你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，然而谈的情说的爱不够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怎么会不懂我，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，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，其实不想逃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们。 心是脆弱，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。其实不想逃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对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么久，代表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不想逃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么久，代表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不想走， 我不想走， 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 高处不胜寒。